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等着，嘿，你回来，嘿，我等着。